像首歌，当天的知己，此刻为何眼淡里擦身望眼路过，共你有愿望数个，落空比十年的多，当中的伤感仿佛激锁，望着潮静晚空吻，谁明白我看着一切飘远，看着一切改变，笑问数年后人可会再像往事任性，看着一切飘远，看着一切生命来色彩，多少天真的光景或难再，却让我已经能明白爱，在这世上是竞赛，幸运跟失败离不开，心中总喜欢推测未来，带着我信心来寻觅爱，看着一切飘远，看着每天改变，笑问数年后人可会再像往事任性，看着一切飘远，看着一切I'm sorry.